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阿金英啊，啱啱好似话有啲嘢要。 冇，啱啱我睇到，我先人长，即系头先讲话六四，即系我讲六四同浸大嗰篇文，就有个网友咧，即系其实都唔系朋友嚟嘅，即系有个网人咧就留言就话。喂，依、這个中国民主同六四嘅割裂咧，系源于大陆人不停向香港人逼压。咁又佢又数到咧，支联会蔡耀昌仲更加多次帮咧新香港人就掠夺香港人资源。咁啊，依咔一咔啦，咁啊，所以就归咎咧支联会咧就系即系搞系支联会自己攞嚟嘅，之后就咁讲。咁但我就系、是、我就系话，喂，蔡耀昌系咪代表成个支联会啊？系咪依家支联会去支持乜嘢？你话新移民攞香港资源嘅问题啊？啱啱啊？你即系我觉得依家啲人就系咧上纲上线同埋扣帽子咧就非常厉害嘅。即系蔡耀昌就等于支联会，支联会就等于 蔡耀昌。每年都喺度喊惊， 佢喊惊佢一回事，你可以调查佢。佢帮咩新移民？你可以同佢辩论，就唔等于支联会去做嗰啲嘢啊嘛，大佬。即系所以根本就系扣帽子，同呢啲人讲嘢系嘥鸠气。 唔系咁啊！即系头先我哋讲一样嘢，就系话阿连月增咧就非常之乐观啦，即、就、系、是、对香港民主。但呢样嘢我非常之唔同意啦。点解咧？喂，就系、是、其实因为你就系讲而家喺雨伞运动崛起嘅阵营，全部都分崩离析喺度瓦解紧。你泛民嘅，你嚟紧区议会选举啊、立法会选举啊，肯定大败。点解呢个阿土讲过吓？咁、第二，你学联而家你冇啦，你冇一个联合阵线啦，系嘛？咁你即係呢个唔使再多讲啦，呢样嘢已经系。咁第三即係你讲呢个咩你讲学民思潮咁样。喂咁学民其实都系俾人哋即系俾差佬揿住嚟呢去抽后算账。你就系讲两个礼拜之前已经系不断咁样去拉佢之前即系攞返去两三年前啲臭屎呢出嚟拉鸠佢哋。 其实都唔系臭屎添佢只不过系普通集会咁，然后差佬就define 咗呢班有咩非法集结啊、古灵精怪嘅罪名啊，即系拉佢哋嘅啫。 两年，两年之后， 系啊， 又唔俾你翻大陆啦，同大陆公安勾结啦，啲差佬系，即系完全系即系叫做系呢啲叫做政治上面嘅打压啦，呢样嘢系。 喂，咁但系最近又咩？屌话咩？撑警察集会，然后嗰啲集会人士打记者咧。 旧年、 全部唔成立喎，喺钟楼嗰度，尖沙咀钟楼。 系啊， 我哋睇住 有相有片有伤痕，全撚部都唔撚成立。 其中一个摄影师打到佢件衫好似嗰啲 fashion 咁样露大露背，你同我讲嗰啲唔系嗰啲唔系打交， 跟住个 叫 fashion 啊。 个见习记者阿冼智咁啊出镜嗰个就俾人拉胎啊嘛， 条胎扯到直晒咁做乜嘢啊？条胎硬胎啊！ 而且咧佢系啦，拉佢 胎啊， 即好简单啦。即系其实而家咧可以话俾你听，就系话你打住撑警呢个名号咧，或者你话俾人听蓝丝咧。喂，其实你可以胡作非为啊，即系咩？喂，其实所以我觉得咧，扑你个臭街，咪啊呢啲热烈叶国谦啊，呢啲咪卵样咧， 你唔使记得 借呢个绑匪呢单嘢嚟抽水啊，同埋呢个黎栋国啊借绑匪呢单嘢抽水，话冲击警权嘅权威咧，啊令到呢啲绑匪咧有机可乘。喂，屌你！喂，讲真，你嘅权威啊，我都系冲击到你咩？ 系 喂，越冲击你就越谂稳阵啦，吴家产。喂，你面皮厚到成千尺， 所以我即系所谓一单还一单啦，我又唔会因人而废言。 啊， 陈云曾经写篇文咧，就好多人都传阅嘅，就系、是、如何毁灭一支警队啊嘛。 系 啊。如何毁灭一支警队就唔系话我哋咩示威者点样揼柒佢抢铁马，唔系呢啲掟汽油弹，唔系呢啲。是警队自己内部的腐败。 啱啦，同埋就係话你最近呢即係其实土瓜湾啊唔係即係嗰个咩车房大爆炸嗰單嘢。 慈云山。 啊慈云山。喂俾人影到张相㗎嘛。有个差佬到你抱头走㗎嘛。 好大火啊顶你。 其实係 其实有人之常情，但系俾人攞咗嚟，即系你同 唔系啱啱好个 contrast， 你用打示威者 就系后面有个呢个消防员好昂然咁样走入火场啊嘛，然之后你个差佬咧就抱头流喘啊嘛，屌你！ 喂，我帮差佬讲嘢呢，喂大佬佢喂。 咁佢 把 装备就 系 用嚟，咁啲警察嘅装备系用嚟对示威者，唔系攞嚟对火灾噶嘛？ 喂，系啊，喂，如果攞消防员装备，真系对付示威者，你大镬啊，大佬攞斧头对对付你， 有水炮啊！ 然之后有啲友，即系啲网友啦，就列晒啲相出嚟，好似之前即系尖沙咀，即系咪有个单干嘅贼佬嘛？即系其实去偷标嘅，咪抢标嘅又剩嘅。 系啊， 喂，然之后成 team 人啊！成天嗰啲差佬啊，成十九几廿个啊，即系一齐去，即系去缉捕啊嘛。咁嗰张相似咩咧？就系似嗰阵时菲律宾啦，咪就系成十几廿个差佬，即系去对付呢个门多萨咁样啫嘛，够样嘅。 唔系，同埋你 怕死啊嘛？ 你而家今次绑架人质呢单嘢都好啦，喂，其实都系出晒洋相噶， 系啊。 喂，你喂随时立咗个人，你警察你系围唔到人，你谂下。大家都知道嗰、个事主系要交赎金 嘅， 系啊。喂，你一般警察都围咗个山头，然后一交完赎金，交完人即刻围剿佢， 收网咯。 喂，冇完全佢哋要搞到点样揾翻啲贼咧？就要制造人为塞车，咁人哋有枪嘅，你制造人为塞车俾你真系揾到啦，就喺个闹市火拼 啊！屌你，咪大事件咯，塞车咪个个都系你嘅人质咯。 系啊，傻捻咗啊！ 喂，屌你，喂，你差佬，喂，你嘅天职系咩？维护市民嘅生命同埋财产啊嘛！你而家攞市民嘅生命同埋财产做你嘅人质， 喂，冇所谓噶， 做你嘅 robot， 佢哋即系好似当日杜琪峰嗰套戏大事件咁样啫嘛，咪张家辉对任贤齐咯。喂，佢哋如果唔做翻呢啲咁嘅嘢出嚟，佢哋觉得唔觉得威啊嘛？ 咪同埋嘅就系咧。喺依单即系喺呢个绑架人质发生嘅时候，警队系有咩嘢大事咧？就系撤换一哥嘛。 系啊， 喂，如果系有咁大件事发生嘅时候，系咪应该拿一拿，唔好撤换住？因为你讲紧你调动人啊，或者指挥嘅权力，你唔可以随时换，因为依家有个大案喺度，你系咪应该搞掂先至去撤换咧？先去搞呢啲咁嘅手续咧？ 唔系，金英，你呢样嘢系讲错咗嘅，个原因系在于，喂，一哥佢临退休之前咧，通常系有年半嘅休假嘅，应该咁因为雨伞运动，佢要搞掂雨伞运动先至退休，咁你中间由呢个12月1日到而家都有4-5个月时间啦，呢4-5个月时间，一哥系应该要放假，然后咧俾现任嘅一哥，即系当时嘅副警务处长就走去处理呢一单嘢嘅，但系佢冇咁样做过，佢系一直咁样坐喺度掌权，到琴日先至正式退休，交翻个位出嚟。 就系点解一路坐住咧？就系要保住。喺雨傘運動嗰人 七警同埋朱警委啊嘛， 所有警察有動過粗嘅警察啊嘛，佢要坐喺度，佢就要睇到唔可以自己任裏面可以有警察俾人拘控啊嘛，啱唔啱啊？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喂你原來你坐喺度就係為咗做呢啲，然後你捉賊嗰度係完全零作為嘅，又越搞越大件事嘅。喂咁你呢個警隊即係、就是、你以前就話亞洲第一嘅專業。嘅纪律部队，依家系乜捻嘢啫？依家就系攞住盾牌去做逼迁户，屌佢老尾， 冇嘢噶，衰捻过 大做埋城管嗰啲嘢咯， 系咯，咪做呢啲咯，冚家铲啫。咁你香港你真系堕落噶，即系你自己毁灭咗一队警队，你一个堕 落嘅， 唔系佢唔单止系毁灭咗队警队，更做一样嘢。喂，你讲紧嗰样嘢就系、是，喂嚟紧啊，香港系需要不断咁加强警力啊。因为第一样嘢，喂呢单绑架事件，喂大佬成班友仔成功喺一队警队里边逃脱。第二样嘢就系、是，喂而家讲紧大佬经济越嚟越差嘛。喂广东嗰边，喂腾龙即早几年腾龙换料失败咗啦，而家啲厂喺翻晒斗。但系问题啲厂越执越多嘛，因为嗰啲牌子搬晒啲嘢走去东南亚嗰度做啊嘛。失业嘅人多嘅时候，佢哋自然谂咩啊？谂度嗰啲厂家咯。度香港嗰啲富商咯， 喂，系喎，博仙尼都 系啊，博仙尼，喂，有博仙尼，喂，迟下，喂，可能系四大家族咯， 二千啊， 系啊，田元浩嗰两个仔，喂，虽然喺议事堂啫，佢啲仔女唔喺议事堂噶嘛， 呢个话呢两个贼可以喺一队警队度走甩都不特止， 吓， 隔篱台于飞话直头喺地铁都见到二把喎， 佢喺 咁大件事， 佢喺港铁车厢 都做唔到嘢， 佢喺港铁车厢 唔系搵到一个好似个疑犯嘅人啫， 啊，即系几似其实真系，唉，即系搞到人心惶惶啊，搞到即系呢个花生谷即系点？ 喂唔单止咁样，喂 仲可以搭地铁走路 啊？喂咁啊好啊，即系嗱，讲翻啲即系吓正经嘅嘢，唔好成日将个视线局喺香港啦。屌，咁啊，就今日咧，就呢个《纽约时报》啦，就是、公布咗一单嘢，就其实咧，就其实系成历时成三年啦，叫做中共财产啊嘅一啲，即系叫调查啦，即系譬如好似即系当其时呢、這个吓，即系阿刘俊涛有份参与嘅，即系呢个叫做系调查啦， 系啊， 即系其实针对系边个咧？嗰阵时针对嘅就系温家宝嘅私人财产嘅。 喂，虽然佢话针对温家宝私人财产，但系问题佢起下起下，佢连习近平咧喺瑞士银行嗰几廿亿都起咗出嚟啊嘛， 系， 所以你先至会得到俾中共青睐就送佢几刀啊嘛。 乜而即系而家即系其实而家揭到一样嘢咧，其实原来咧。即系温家宝嘅贪腐啦，原来纯粹系即系叫做系，即系冰山一角啊。咁而家反而嗰个焦点喺边个度咧？而家嘅焦点咧就系、是、曾几何时系中国嘅首富咧，就系、是、呢个王健林。咁王健林咩起家咧？咁啊，梗系地产起家啦，即系内房起家啦。 系啊。 咁佢本身佢老豆咧，佢以前原来系做过解放军啊之类啲嘢、即系其实都系官二代嘅嚟嘅。咁啊之后咧就叫做咁啊王健林自己又从政啦，利用佢自己即系个政商网络啦，咁啊去从政，然后搞埋地产啦，咁啊一帆风顺咁样样。喂，咁原来咧，即系其实呢、這个纽约时报啦，即系其实查咗三年之后咧，发觉咧，即系原来除咗同温家宝嘅家族咧，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嗰个仔啦，温云松啊嘅天域啊，同埋即系其实佢。女啊，呢、這个温如春咧，即系其实去有投资呢个叫做系万达啦，即系其实尤其系即系其实喺六年前啊，五六年前已经系即系原始股买咗好多即系股份，而家即系爆升啦，已经系。 咁你平你个温家宝平保一样啦、 啊。咁啊，除咗佢之外，喂，原来习近平都有份噶。咁而习近平有份嘅就系其实佢自己嘅妹啦。即係嗰個叫齊喬喬，同埋其實佢妹夫啦，唔係佢姐夫啦，唔係佢姐姐呢、這個齊喬喬同埋姐夫啦。咁原來咧，即係其實咧，佢係即係喺09年嘅時候咧，喂已經其實係用2800多萬係買入咗咧佢自己嘅股份，咁而家咧現值已經係4.2多億嘅啦，已經係。咁但係咧，佢又放得快喎。因为2013年嗰阵时咧，其实已经系转售咗股份喎。点解咧？ 因为因为自己个亲戚系习近平啊嘛。 唔系啊，唔系啊，就因为其实而家咧，即系其实 打贪啊嘛， 打贪而将佢自己本身 咁你早收三日风好正常 啊，早收三日风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纽时就将呢啲嘢揭翻晒出嚟啊嘛。 唔系咁好老实，你习近平冇贪啊，你个女啊点样去美国读书啊？ 哈佛咁鬼贵 系嘛？ 咁啊，揭曬呢啲嘢出嚟啦。喂，咁嗱，而家反而尷尬嘅係邊個咧？即係尷尬嘅就似乎係牌面上嚟講咧，其實係習近平咧，佢自己就係嘛、喂，原來你打貪，喂，原來你家族都有份嘅。咁即係嗱，我自己有一個懷疑啦，或者叫陰謀論，我唔知大家即係其實會點樣睇咧？就係、是、其實喂，而家揭到出嚟呢單啲乜嘢？喂，會唔會其實《紐約時報》都會有啲人咧？即係其實你對家啊，馬上海幫啊，鉛製你啊，然之後放啲料出嚟，喂，你都有份喎、啊，你不如收下手好喎、啊，即係呢個反貪上面。 唔係你嗰陣温家寶咪俾人唔知爆又係平保啊嗰啲咁嘅嘢噶嘛？ 係， 其實都係 係佢老婆嗰一堆鑽石來歷不明， 有傳係都係內即係中共內部咧放料出去嘅， 係啊， 出口照轉內銷。其实都咁呢个已经好正常㗎啦，即係已经系即係中共权斗嘅常态嚟㗎啦。 利用境外媒体就帮自己做声势嘛，你讲緊嗰样嘢系。但 因为其实我哋之前呢就大军阀呢都讲过啦，就其实而家阿土就讲法就系话其实习近平就乜都想做。咁其实我亦都即係其实佢都唔明白习近平成日想做乜。 佢想点，其实佢就乜嘢都去，即係去投注啊，乜嘢都去走去搏啊，又搞呢个一路一带啊，对外又搞一路一带啊，对内又打贪啊，然之后周围挖辣火头啊。咁其实我有解释嘅，就係其实佢国内其实为咗就係话佢 justify， 即係而家叫经济下行啊嘛。而 justify 呢个经济下行你嘅好好嘅原因，或者有一个光环去掩盖，就係因为我而家打紧贪。所以呢即係叫做係即係而家经济滑落呢，其实冇辦法，呢个阵痛嚟嘅。 你嗰个极转移视线嘅方法。 係啦，转移视线。喂，咁一方面你打贪嘅时候，即係一方面你自己即係你难搵工啊，或者经济差咗啊，但另一方面喂原来差咗嘅同时间，喂我见到好多大老虎都扑街喎。喂，中国人咩最开心啊？就是、见到人哋扑街最开心，而见到边个出扑边个扑街最开心，就系、是、见到啲权贵扑街最开心啊嘛！起码就系话，喂，呢、這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不患寡而患不均。喂，如果有人陪你一齐扑街嘅话，喂，起码我心里面好过啲啊嘛，系咪先？即系嗱，你叫做系你攞住呢个打贪嘅光环、改革嘅光环，咁然之后去搞呢啲嘢咧，然之后就话俾你听，我哋嘅希望喺边啊？我哋嘅希望喺国外啊！我哋希望就係啲第三世界国家，然之后我哋要占领呢个国家，然之后掠夺佢啲资本，然之后而嗰个方向嗰、那个答案系咩啊？就系、是、一路一带啦，就系亚投行啦。 依个好，依、这个好合理啊，合乎即系香世界嘅依个经济，即系资本主义嘅发展嘅历史啦。咁唔系你欧美点解又要搞以前搞殖民主义啫？都系其实系将自己国内嘅压力向外输出，然后喺外面搵市场同埋原料啊嘛，平价嘅劳动力等等。 教一样嘢嘛，帝国主义系资本主义嘅最高阶段啊嘛， 咁所以你而家中共你要参与呢个资本主义游戏，你到最后你都系要玩呢个游戏。 唔系，揿住一样嘢系而家佢玩完呢个游戏之后咧，佢攞到呢个咁大嘅成功啊，因为佢利用亚投行同埋一路一带咧成功孤立咗美国同埋日本啊，咁所以佢更加系需要不断咁样利用打贪去喺国内嗰度搜刮一啲资源。然后喺国外嗰度就不断咁样扩张，去到去掠夺财富啊嘛，呢个先系习近平最终想做嘅嘢啊嘛。 或者其实同时间就系话，你而家叫做系喺国内，系因为而家经济下行啦，咁变咗有啲人咧就其实系俾人炒咗啦，而剩余嘅劳动力点样咧？就系、是、因为啊，你而家你喺即系一啲第三世界国家，即系其实就 做劳工咯， 冇噶， 开发中国城咯。 你而家你咪即系其实佢投标又嗱，你一路一带咁样样，即系其实佢系问你呢个亚投行攞钱，喂。攞完錢做咩 term？ 即係其實台底嘅，可能又要請翻你啲人， 唔係一定嚟㗎啦。因為你尤其是技術工人或者一啲專門發掘啊依啲咁嘅機器啊，一定係用翻你嗰個技術國， 所以咪就係輸出呢啲剩餘嘅勞動力咯。咁你輸出剩餘嘅勞動力，咁就冇變咗冇咁多一啲粉，我唔好話粉青啊，粉中先啦，起碼或者起碼一啲即係叫做係一啲剩餘嘅勞動力啊，即係條條揈啊，冇嘢撈啊，嚇，即係日得閒啊打老婆啊，即係其實更加得閒就搞你政府啊咁樣。 但係呢個係佢嘅如意算盤嚟嘅啫喎。你見到英國啊，唔係即係而家講亞投行係想喺北京嗰度開呢一個嘅總部啊嘛，然後就委任翻前財政部部長啊。金立群就走去做呢一个行长啊嘛，咁但系问题印尼啊， 印尼又想阿加达度开啊嘛， 英国嗰边又喺度嘈佢， 又就话嗰个货币应该用咩货币做结算单位咧，咁一开始就话美元，又中国又其实想丝丝喐喐咧就变人民币， 系啦， 咁你英国又好，欧洲例如德国、法国又好嘅，睬你有味，梗用翻自己本国货币啦， 梗系啦。喂，大佬，喂，你凭乜嘢叫我 support 你人民币咧？ 咪咯， 喂，你自己本身人民币，你又冇同任何嘅即系商品挂钩，你好多即系其实国际大宗商品嘅交易，你又冇定价权，系嘛？即系喂，你美国点解佢美元咁多人相信呢？就系、是、因为佢系有一个行之已久嘅一个石油美 油源 吓，油源嘅一个互相即系其实系嗰个系统。 咁所以其实你又见到一个呢、這个亚投行一个发展嘅终结就系、是。其实咁多人都参与，即系加入，其实咧就系大家夹谋咧，谋咗你中共嗰五百亿咯。 我唔係謀嗰五百億咁簡單嘅，因為你中國咁樣做，客觀上咧改變咗成條貿易路線啊嘛。你諗下，喂，佢其實咧你謀咗五百億對中國嚟講唔緊要， 其實都 係佢最緊要一樣嘢係咩咧？喺呢個泰國嗰邊開咗條運河， 開條運河， 作通咗呢個南中國海同埋呢一個嘅印度洋。咁佢咧就成，同埋佢再有一個瓜達爾港啦，有達卡啦，呢兩個港口俾佢走去出。出去影响， 但佢又想喺个巴基斯坦度起一条铁路啊嘛，直出海啊嘛，咁啊，即系两条路走路咯，佢又两条腿走路。 即系我哋咧，以前咧就成日好中意玩只 game 嘅，即系我哋即系听众知唔知啦，我哋就成日玩只 board game 咧，叫 Settler 啊 ，Settler。 咁 Settler 咧，我哋即系有个玩法咧，就叫做 最长度攞 嗱有个攞好多分嘅方法就系即系博长条路啦 ，longest road 咁样样。喂，但系咧，即系你即系明目张胆去搞建设嗰啲人咧，通常都会俾人搞鸠嘅。点解咧？ 有个玩家想整个 longest road， 我哋一定要夹粉去折鸠去会嘅。 折鸠佢点样做咧？就系咁喺度 build up 自己 army 啦，系咁喺度抽卡啦， 或者自己起落去同佢斗撞。 咁呢个游戏咧，嗰个教训咧就话。俾我听咧，即系如果你 咁着迹， 系啦，即系你做建设，尤其系做一啲咧叫做系帝国主义啊、殖民主义嘅建设，就唔好咁着迹。喂，尤其系你自己本身嗱，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就系其实嗰、那个你嗰个外你嗰个人民币系嘛，你个货币有冇人相信嘅？第二样嘢就系你有冇咁嘅军事实力？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嗱点嗱，就算系大陆啊，你去发展非洲都好。你去揾边个帮你去补路啊？揾边个帮你去做呢啲叫做系呢啲保镖啊咁样样啊？ 你唔捻细谂噶啦， 嗰、 那个 系嗰、 那 个黑水公司嘛？ 系啊， 即系而黑水公司系蔡东豪嘅前老板 高振顺， 高振顺佢有份去扯皮条扯翻嚟噶嘛？ 系原来所以咪卖鸠咗呢个立主场去。 喂，黑水公司佢之前帮美国佬帮美军做嘢嘅，而家认钱唔认人，去帮你大陆佬做嘢。点解会帮你大陆佬做嘢？唔系因为认同你嘅软实力，唔系因为中国好伟大，纯粹系认钱唔认。 唔系，同埋咧， 但系即系如果佢系即系佢个 loyalty 或者佢个忠诚度纯粹系认钱嘅话，咁佢总会有一日。佢都可以因為錢去認翻美國而唔認你 嘅。唔係，同埋其實依家亞投行嘅成立咧，都令到有個即係亞洲嘅軍事嘅一個轉變啊，就係、是、最近依個美日嘅會面啊嘛。係 啊， 咁啊，其實喺依、這個即係佢哋即係大家都知道二戰之後啦，即係美其實日本嗰、那個國土嘅定義咧。是根据佢战败嘅条约嘛。 是啊。 即是已经是划分我、哦、你有几个岛是归你。那个已经是局限了。但为什么仲日本仲有冲绳同埋钓鱼台呢，其实因为是来自于呢个美日安保条约嘛。 嗯。 是吧，咁先佢先可以有所谓嘅有效嘅行政管理权。 其实唔止啊，仲有呢、這个即係日本海里面呢嗰、那个竹岛定独岛喎。 是啦是啦是啦。亦都系即係亦都有同南韩有争议嘅。咁 啦。 咁但依家就系个美日安保又有唔同啦。以前美日即系日本被话呢个自卫军咧、自卫队咧，就系、是、其实系要日本嘅国内啊嘛。但系依家最近就唔同咗啊，佢美日安保咧就系话依个有所谓南即系朝鲜事态法，佢哋会加一个朝鲜事态法，就系、是、就算即系朝鲜半岛有事嘅话，日本都可以派军出去。 嗯， 然后连同就是美国在其他全世界不同地方是需要有人帮援助呢，都可以由呢个日本自卫队呢去参与嘅。咁、即係你就变咗即係你名义上宪法上面冇所谓正式嘅军队化啦。咁、但问题嘅实际上你已经可以全球通行㗎啦，有住美国美日安保条约嘅话。 但问题美日安保条约佢早喺呢个布殊打伊拉克嗰阵先有先例㗎啦嘛。 但佢系做维和部队。 係啦，但问题维和部队你实际上咪有武器。 但问题佢唔可以主动出击。但今次唔同呢，就系呢个朝鲜事态法呢，就可以直接去朝鲜，有乜嘢事你自己可以话事就直接去朝鲜㗎啦。 但咁搞落去嘅话，喂，第二场中甲午战争就出现㗎喇。今年系中甲午战争120周年。 同埋嘅就係头先讲到就话泰国要建运河嘛。 啊、 但係泰国建运河你要经过南沙啦、即係越南对出海面啦。嗱依家又话喺所谓填海做一个军舰岛嘛，中国想。咁、然后又同呢个越南又有呢、這个 边界嘅冲突啦。 唔知越南其实菲律宾而家都讲紧呢一样嘢，因为你嗰条航道咧系经过菲律宾噶嘛。咁菲律宾会话：喂，大佬，你咁样划界划到我连海都冇得出。喂，咁好恶啫，大佬 。我明明岛国嚟嘅，但我就冇捻得出海嘅。 系咯， 唔系咁。除咗头先你讲嗰样嘢之外咧，其实美国同埋日本咧，其实不嬲，其实喺即系贸易上面都想重振个 TPP。 系啊 ，TPP。 咁所以其实就系扩大自己嘅即系 跨太平洋嘅贸易协议。 咁呢个好明显啦，又系其实边个即系其实系排挤咗呢个 TPP 咧？咁除咗中国之外，其实 连越南都有加入啊。 系啊。 系 啊， 系啊， 你因为全部都系资本主义国家系组成噶嘛，唯独是连呢个社会主义国家，连越南都可以加入啊。 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讲到 PPP， 即系其实尤其系做生意啊、互相交易啊喺个市场上面，其实好现实讲一样嘢，就系讲边个内需市场系够强大啫嘛，系嘛？咁而家 OK， 咁你讲呢、這个呢、这個亞投行，亞投行佢做一樣嘢叫做係建設，但如果你係講內需市場，然之後牽扯到對方嘅出口啊，即係呢啲乜嘢 貿易路線重整，最重要係呢一樣嘢。 貿易路線啦、 其實 TPP 係緊要啲嘅， 其實係緊要 的。係應該咁講，一個係基礎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其實就係講緊你冇嗰個貿易路線嘅，你根本冇辦法做。 好簡單啦，你就係一部 iPhone 同埋個 OS， 係啦。 咁你覺得 OS 緊要啊，定係你部電話緊要？ 其實好挑戰。 电话你又冇 OS， 其实大陆都 唔系，你冇 OS， 你有电话都冇用啦。 其实大陆都唔系， 其 实大陆都唔系冇做嘢去应对嘅。你见到其实大陆喺自己沿海城市啊，其实不断喺度搞紧啲自由贸易港啦。 系啊， 其实 自贸区都系 自贸区，其实就系做紧呢样嘢嘅一个对冚啊嘅一个前哨 戰。但其实个效益就唔大啦，因为讲紧跨国嘅即系商品交易啊嘛。但系你 TPP 就可以做得到啊嘛。而且你 TPP 以前咧，即系俾人觉得冇用，系因为佢好多时就系集中喺啲大国之间嘅交易，所以啲成员国系大国，但系 有保护主义。 系啦，但系依家就系佢加入咗好多嘅小国啊，例如越南咁样，其实好明显，你就系、是、你见到个成员国其实画咗一个圈，亦都系 即系如果你肯让利嘅时候咧、你开放嘅市场，即系认真去开放市场，话到俾嗰啲即系第三世界国家听，就系话我哋有诚意啦、其实我哋个市场咧系向你开放嘅，即系譬如你自己系比较平嘅一啲农产品啊，系可以打入美国市场嘅。喂、咁又唔同法讲法啦，咁样 吓，咁吸引力大好多啊。咁好、喂，好过我就系要你中国一条基建、啊。 咁但系你 我长期有得搵钱，好过我俾你喺度作运河起铁路、啊。 同埋你见佢咧，即系最主要嗰啲穷国家，例如你智利啊、文莱啊，喂，佢哋如果 TPP 里边发挥作用嘅话，佢哋供应俾跨太平洋啲国家咧，好重要嘅资源，第一系铜啦，第二样嘢系铝啦，第三样嘢系石油啦。喂，呢三样嘢系中国俾唔到你噶嘛、所以你中国而家搞亚投行之余咧， 最需要系呢啲咁嘅建材啊，资、源啦、 啊，但系问题佢俾唔到嗰阵时，佢咪只能够利用佢贪污或者打老虎翻嚟嘅攞翻翻嚟嗰啲钱，就走去芝加哥啦，走去呢一个纽约啦，就或者伦敦嗰边就走去自己炒卖呢个贵重金属咯。呢一样嘢已经俾。即好多先进国家谋住佢。 喂，其实系嘅，你谂下美你而家中国嘅策略系要靠基建去输出啦，系咪？但系你问题就系你呢啲咁 内需其实提振唔到。 唔系，同埋系你嗰啲嘅金属啊，或者呢啲建设资源咧，你自己本身系冇噶，系冇储存噶。咁你攞乜嘢攞出去同人起路啫？你唔通揼石仔咩？或者用树木咩？啱唔啱啊？ 唔系咁讲， 咁你好快见底喎！即系你要做 long gas wall， 你都要有木有砖啦、 啊，原材料啊！ 屌你得羊喎、你做乜撚嘢？ 呢个实在系冇办法嘅。你改革开放30年啦，你讲紧系粗放式经济啊嘛。佢其实本身系咁丰富嘅资源都被污染晒，冇办法之下佢先至走去。 无以为继啊嘛！ 你有好多铜矿，你都要靠澳洲嗰度啦。 系啊， 咁你同埋你香港即系全球咁即系铜价咁贵啊，就因为即系缺啊嘛，啱嘛，都要靠好少嘅地方，你巴西亚嗰啲啊嘛，咁你中国你自己本身都缺噶。 所以佢 咪凭乜嘢做基建输出啊？ 所以佢咪谂计而家咪喺嗰啲贵重金属市场嗰度压低佢咯。 哦，明白。 有的是钱啊嘛。 所以佢就系即系喺呢个贵 即系做事， 做事。OK， 喂，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啦，土八就会翻嚟噶啦。咁啊，好啦，拜拜。